在手，我得到没有，没法解释得失错漏，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。尽我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开，一生何求？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料到我所失的，竟已是我的所有。 虽然很多人呢对粤语不是很了解，比如说我吧，就仅限于学过几首这个粤语歌，但是当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呢，心里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几首拿手的粤语歌呢？要是能唱上几首发音标准的粤语歌，我想一定会在 K 歌的时候值得向朋友炫耀展示一番呢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依然来自于陈百强，是他音乐专辑《偏偏喜欢你》的同名主打歌。《偏偏喜欢你》这首歌入榜即上升到了销量榜首六周之久。这张专辑呢，也是陈百强一生中比较得意的一张专辑。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《偏偏喜欢你》。 不去苦闷散不去，为何我心一片空虚，感情已失去，一切都失去，满腔恨愁不可消除，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，为何我心不会死，明白到爱失去，一切都不对，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，爱已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偏偏痴心想见你，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，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，情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 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。 像刚才我们听到的《一生何求偏偏喜欢你》这样的歌呢，它的旋律特别美，很流畅。当然这种美呢也得归功于粤语这种语言，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语言有着一种特有的韵味，它是岭南文化最重要的载体。继续来听歌，来听汪明荃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。 山风也可传情。 耳边听到的这首《水中花》是谭咏麟比较有名的一首歌，创作于90年代初，在香港和大陆地区啊都获得了较大的反响。他还曾在199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过这首歌，不过那次呢唱的是这首歌的国语版。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粤语版的《水中花》。 也许心里的泪未能抹去，缘分让我去握碎，彼此相爱太苦累，不想跌进这火堆，但愿忘怀甜梦里，还是让我去面对，尽管加上我的罪，丝丝温馨的发对，我愿来占据。如倒影水中的鲜花，只可看看未能摘去，如飘于风中的花香，虚虚渺渺淡然逝去，然而让我见着你，不想多次去躲避，风风雨畏惧，但求共聚。想跌进这火堆，但愿无怀甜梦里，还是让我去面对，尽管加上我的罪，丝丝温馨的发堆，我愿来占据。如倒影水中的鲜花，只可看看未能摘去，如飘于风中的花香，虚虚渺渺淡然逝去，然而让我见着你，不想多次去躲避，风风雨雨我都不畏惧，但求共聚。这个深夜里没法可以安睡，我看天空洒泪，任寒风吹，冰冷的梦里没法跟你相聚，也许心里的泪未能抹去。 在一首谭咏麟的《水中花》之后，我们会听到歌手邓丽君的《漫步人生路》。这首歌呢，也成为了邓丽君最具代表性的粤语作品之一。 虽远未平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，为您准备的是一整期全都是粤语歌的节目。马上就要到半点了，在上半时段最后呢，为您安排的是陈慧娴的一首《千千阙歌》。这首歌的演唱背景呢，是陈慧娴即将准备出国留学之际，出版的这张告别专辑当中的收录的这首歌。他也是获得了多项荣誉啊，比如说1989年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和麦王争霸30年三十首粤语金曲评选。陈慧娴的这首《千千阙歌》呢，是在官网得票高达了91286票，而且在电台问卷调查12580热线投票都是高居榜首的。这首歌之后呢，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您不要错过。 曾属于彼此的晚上，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，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，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，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亦绝不可惜

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 九八六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感谢您依然锁定 FM 九八六，收听贾悦主持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为您准备了一期全都是粤语歌曲的节目。下半时段一开始啊，我们为您准备的前三首歌都来自于影视作品当中。首先呢，我们会听到83版《射雕英雄传》的主题曲，由罗文和珍妮演唱的《铁血丹心》。熟悉的旋律响起呢，让我们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文弱书生应采臣翩翩向我们走来的画面。这首歌呢，出自于由张国荣主演的电影《倩女幽魂》当中，一起来听。 路里风霜，风霜扑面光，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千次梦幻终心梦，路随人往往，人生事美梦如热望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何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路过人茫茫， 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，一丝丝梦幻般风雨，老去人茫茫，丝丝梦幻般风雨，老去人茫茫。 电影《大话西游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，在我们节目的片头当中啊，也有这部电影的片尾曲的部分运用，非常的引人入胜。每当听到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，还是让我们能够联想到那部电影。马上呢，我们就会听到这首歌的完整版，它是1995年由卢冠廷演唱的《一生所爱》。 爱吗？